FM98.2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后记：临海望风。见闻又拆开第三封信，这是哈罗德写来的。看完信件，见闻面上的笑意消失了。哈罗德跟着他们回到阿夏号，就遇到了表哥弗朗基的阿方索公爵派来寻他的使者。那人说，阿方索公爵率领一支冒险船队要寻找打通世界的新航路，希望哈罗德能够加入，成为他的副手。剑门等人听了使者讲述，才知道这位其貌不扬的哈罗德竟然是弗朗基国王位的第124顺位继承人，说来也是个贵族出身，只是这顺位实在是太靠后，如果不是再来一场黑死病大地震什么的，王位猴年马月也轮不到他。哈罗德听说新航路船队终于建成，兴奋得手舞足蹈。他说，作为博物学家，最大的荣耀莫过于亲眼看着创造历史。听说阿方索船队已从非洲最南端向东出发，哈罗德立即跳上使者船只，和剑文等人挥手告别。这封信发自10天前，哈罗德说他和阿方索船队发现了一个神秘世界，土人说那里有着古神留下的宝物，宝物有着改变世界的力量。阿方索公爵希望将这宝物据为己有，他对弗朗基国王位早就垂涎三尺，希望依靠宝物的力量取得那顶王冠。哈罗德与他发生过多次争吵。信后面的字迹很潦草，哈罗德说会努力保住宝物，并努力劝说阿方索放弃野心。简文反复将信看了几遍，想要找到关于他们所在地坐标的片灵之爪线索，却一无所得。剑门隐隐觉得又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了，他把这封信在桌子上压平，对折两次叠好，放进了随身携带的小包里。南海极荒海域，黑暗海沟沟底，这个几乎毫无生命痕迹的世界，只有成群游过的安康鱼头顶耳灯带来的微弱亮光，才能让外来者偶然看清这里的真貌。事实上， 这里并非死寂的世界，一群人就住在此处。隐藏在这黑暗沟底的一处天然洞穴改建的厅堂中，充满仇恨地看着地上世界。这群人身穿黑色连帽脱离斗篷，把他们的脸和手脚都遮盖得严严实实。洞穴墙壁上爬满了发光苔藓，为厅堂带来绿色的幽光。这些人围绕着石头桌子坐着，足有几十人之多。这张桌子被做成圆形，代表与会者身份没有上下高低之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存在。一名黑衣人说道： 乌乌蛇夫兄弟死了。 另一名黑衣人说： 是啊，死得很从容，他是为深渊之主而死。 说到深渊之主，所有人都表现出敬意。这名说话的人也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道： 我们几百年来竭尽全力靠近人界的帝王，希望依靠他们的力量唤醒我主。这次功亏一篑，我主非但未能从深渊醒来驾临天下，连我们为他制造的肉体海王也被毁灭，如何是好啊？ 又一名黑衣人说道： 不如抽签，谁抽到了就去完成卢蛇夫未尽的事业。 黑衣人从袖子里伸出长长的指甲，对着桌面一划，桌面上出现几十根一模一样的海草。所有的黑衣人都从中抽走一根，海草在他们拿到手中的瞬间立即变成了黑色，只有一个黑衣人拿到的海草变成了红色。抽到红色水草的黑衣人语气平静地说道： 看来这回只能由我出马了，何况也只有我最合适。 他缓缓站起来，仿佛是要去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一名黑衣人双手在胸前交叉： 此乃天意，愿我主保佑姚国师马到成功。 一名黑衣人双手在胸前交叉，对着被他称为姚国师的这名黑衣人行礼，其他人也纷纷效仿。众人一起吟诵见闻吟唱过的古怪咒文为他祝福。黑衣人姚国师伸出手望着手中的红色海草，在众人的祝福声中用力握紧，将海草握成了一个小球。特别篇：提督的战争。海王将蛇夫塞进长满獠牙和触须的巨口，一下子就吞噬干净。这是一个正提督从未见过的可怕巨兽，在鲸鱼华丽肥大的身躯上又长满乌贼的触须，光是看着就叫人恶心。而且它太大了，即便作为大明水师旗舰的宝船和它相比，也不过是玩具般的存在。郑提督感觉右手有点颤抖，颤抖到有点拿不住女英剑。这不是恐惧，每当郑提督面对强大到无法判断力量的敌手，右手都会因为兴奋而颤抖，只是这感觉太久没有出现过。自从郑提督尊奉先皇即位，成为炙手可热的外臣之后，过多的精力都用在了与内宫的太监和外廷的官员们打交道。他从心里喜爱海上的颠簸生活，喜欢战斗的快感，可是他有太多的理由令他不得不在波诡云谲的朝廷里周旋，压抑自身的刚烈个性，低声下气地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去妥协。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自己最厌恶的那类人？ 郑提督闭上双眼，海王的咆哮 似乎变成了最美妙的乐曲，呼唤着郑提督潜藏已久的那颗勇敢的战士之心。 笨蛋，不要老是闭眼，会被敌军榴弹打中的。 郑提督心中一凛，这是谁在说话？他放眼四顾，周围是数以百计的大明战船，正在乘风破浪，聚集在自己所乘坐的宝船旁，气势如虹地朝着摆开阵势的敌军突进。说话的人正盘腿坐在青龙船船头，左手拿着一个小小酒壶，右手是佩剑巨阙。郑提督心中暗想，他好年轻啊，是20年前的他吗？在郑提督眼前出现的破军20岁上下，肌肉健硕，面带青年人特有的朝气，身穿大明提督级别的银色铠甲，身披青红战袍，头上没有戴头盔。他从来不爱戴头盔，郑提督教训过他许多次这有多危险。破军总是旁顾左右地说， 知道了知道了。 下一次依旧是我行我素，该不戴还是不戴。郑提督看看自己身上，所穿的是大明提督级别的金色铠甲，披着的是他爱穿的黑色战袍。郑提督问道， 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旁边的王参将凑过来答话，他的脸也好生年轻，脸上皱纹没有那么多，胡子也还都是黑的。 在苏门答腊海那个前方啊，被我军持续击破的是西兰山国王的海军。 西兰山国国王，郑提督回忆起来，那是20年前一次难以忘怀的海战。西兰山国国王意图称霸诸国，建立起庞大海军。刚刚成为大明水师正副提督的郑提督与破军率领舰队跨海远征，同自恃强大的西兰山国舰队激战。郑提督观望海上战局，西兰山国的舰队不敌大明水师的强大火力，许多船只被击沉击伤，火焰在海面上熊熊燃烧，不时间砸着船上火药爆炸之声。见败局已定，西兰山国王的旗舰从散乱败退的敌阵中杀出，这是一艘在船头装饰有腰挂人头的印度教战神杜尔加彩色木像的南洋风格大帆船。国王端坐在船尾楼宝座上，船甲板上用针穿刺着面部的百名婆罗门僧侣在齐声地念诵密咒，几名长老用带有铁刺的皮鞭抽打他们的后背，僧侣们露出痛苦表情，他们在用最痛苦的方式召唤神灵助战。他们的祈祷有效了，海面上凭空出现巨大浑浊的漩涡，周围海边也被搅动的浪涛翻滚，海面上明军水师的队形被搅乱，许多船只相互碰撞，百来只带有吸盘的纤长触手从海中无声无息地伸出，对周边的明军战舰展开无序的攻击。明军将士很快从初期的混乱中清醒，用船载的弗朗基小炮以及大将军炮还击，甲板上的士兵也在军官带领下用火铳乱射，随着一阵轰轰轰轰的炮击，海上火药造成的烟雾缭绕，一些触手被击碎，一些则还在进攻船只，有的小船被它摇晃颠簸，有的士兵则直接被触手卷走。两名躲闪不及的明军士兵被触手卷起，发出哇呀哇呀的乱叫，刀光一闪，桅杆粗细的触手被斩为两段，士兵落入水中，他们赶紧捞过浮在水面上的木板，当他们看清救命恩人的面目，都振奋地欢呼起来。破军单手拎着出鞘的巨阙剑，另一只手抓着一艘沉船露出海面的桅杆，正在注视前方的漩涡。海上弥漫的呛人火药味让破军觉得有些口渴，于是从怀里又掏出酒壶想要喝上两口。三只触手同时朝着破军袭来，破军腾出手去拿酒壶原本就很困难，见到又有触手袭来，他想把酒壶放回怀里，不料酒壶被触手打落， 破军大怒，正要挥剑去砍，只见眼前闪过一团黑色乌云，同时出现的三朵银色剑花将三只触手切为数段。看清出手相助的郑提督稳稳落在对面一艘半沉的船上，破军不快地说道： 谁要你帮忙，多此一举。 破军寻找着掉进海底的酒壶，这时哪里还寻得到。郑提督说道： 早告诉你少喝两口猫尿，小心误事。 郑提督比破军要老成持重，有事没事总是爱训他两句。破军不满地嘟着嘴说道： 这可是金陵通济门旁杨家酒坊的老酒，而且是最后一壶了，这回回航路上我都要忍着酒瘾呢。 破军的阅历虽说比自小在羽林军中长大的郑提督要多，但是江湖气极重，最受不了军队的苛法严规。 哎，老大，那边有东西出来。 青龙船行驶到两人身边，船上指挥的是破军的副手老何，这个人是破军从老兵里提拔上来的，识字不多，但是最能忠实执行破军的命令。听说有东西出来，破军也顾不得再找他的酒壶，一个筋斗翻上青龙船龙头，扛着巨血剑朝漩涡处张望。只见漩涡中心升起了长着猪鼻子的奇怪生物，嘴上生着獠牙，身披鳞片，背上长着无数触手，块头大的像四层高楼。看来方才袭击明军的触手都是从这个家伙身上长出来的。怪物背上的触手突然伸长，将西兰山国国王船上的婆罗门僧一股脑卷起来送进嘴里，满口大牙一上一下大嚼，不出片刻就将众僧吃了干净。周围的大明水师战船见着怪物凶暴，纷纷聚上来环绕着他，用轻重火炮和火铳射击，数百发炮弹借着火药的强大推力飞向怪物。怪物的触手大小不一，小触手遇到炮弹都是应声而断，大触手却能将炮弹轻易拨打到水里。偶有几发击中怪物的炮弹，却因为他身上覆盖的厚厚鳞片难以穿透，无奈的也被弹射开。海面上被打飞弹落的炮弹在怪物身边激起成片的大小水柱水花。郑提督眉头一皱，双手握紧了娥皇女英二剑，看来这怪物是秘术造就，凡间兵器对他并无特效，唯有自己的娥皇女英以及破军的巨阙才能伤到他。破军喊道： 让我用青龙船载你一程如何？ 郑提督回头望了一眼对他发出邀请的破军，嘴角露出笑意，双脚一点，下沉中的破船也跳上青龙船龙头，和破军并肩而立。 小青龙，迎上去！ 青龙船发出一声轻笑，响应破军的命令，32个轮盘开足力量，卷着白色浪花朝怪物冲去。这艘破军的坐船乃是大明水师第一快船，不出一盏茶功夫，早驶到和怪物奋战的明军战舰当中。郑提督仔细辨认，辨认出这是一头名为海猪的凶猛海兽，而在婆罗门僧人秘术加持下，又让它变得更为凶猛。郑提督说道： 看样子是变异的海猪，如果没错，这家伙的命门应该是在…… 没等郑提督说完，身边一团红色流星拖着长长的红色尾痕朝海猪飞去。海猪见破军朝自己飞来，立即伸出十几只触手来攻，破军巨阙一挥，将触手全都轻易切断，引得正在围攻苦战的明军将士们发出一阵阵振奋的叫好声。郑提督摇摇头，破军这家伙是个急性子，打起仗来从不听他讲话。郑提督感到右手有点颤抖，双剑嗡嗡叫个不停，看来这头海猪是个硬茬子，娥皇女英闻到强者的血气都兴奋地鸣叫起来了。黑色流星从青龙船上腾起，也朝着海猪飞去。海猪背上小触手无数，强壮有力的大触手却只有四只，他腾出四只触手和破军缠斗， 破军踩着海珠的触手在空中挥舞巨蟹剑左右格挡，和四只铁柱式的触手打在一处，直打得火星溅射。海珠见破军难以对付，便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想攻其不备，将破军吞下。不料郑提督正好赶上，双剑左右开弓，把海珠伸展在外的两颗大牙切了下来。见到主将出马，就挫伤海珠的锐气，明船上的士兵们又是一阵欢呼。破军大吼一声，奋起一剑，将其中一条触手拦腰切断，巨大的触手掉落海中，又激起一片水柱。郑提督对破军说道：这家伙全身披着鳞片，刚硬如铁，唯有脖梗的那座鬃毛之下是命门，你对付触手，我去攻他命门。郑提督说罢，跳上海珠后背，仗剑朝海珠脖梗冲去。海珠感到危机降临，放过破军不顾，集中所有触手去攻击郑提督。郑提督被触手强攻阻住脚步，回剑砍断了好几簇，却被一只主触手拦住。那触手朝郑提督一卷，想要将他卷住。这时红色斗篷裹着巨蟹剑自上劈下，将粗大坚硬的触手齐齐切断。由于用力过猛，大半个箭头竟然穿透海珠层叠坚硬的鳞片护甲，伤到了下面的肌肉，疼得海珠嗷嗷吼叫。破军将巨蟹剑从海珠体内拔出，深深吸了口气，双手抓着剑柄如陀螺一般飞快地旋转起来，挡在前面的触手条条应声而断，给郑提督开出一条通道。郑提督趁敌人受到攻击动作迟缓的瞬间，几个箭步冲到海珠脖子上。海珠的颈部中间有一撮深红色的毛，这里正是他脖梗处连接最柔软的地方，并没有鳞片保护。郑提督双手倒拿着娥皇女婴，用力向下刺去。海珠发出了临死的最后一声惨叫，郑提督的双剑刺穿了他的命门，他甚至来不及挣扎一下，背上剩下的触手都软趴趴地耷了下来，瞳孔也渐渐缩小，终于死去。周围大明水师的甲板上又是一阵欢呼，士兵们兴奋地举着火铳朝天上鸣放，他们相信只要有这正副两位堪称双臂的提督在，他们的战斗无往不胜。破军坐在海珠的后背上，伸着双腿，巨蟹剑被扔在一边，这场酣战耗尽了他的体力。破军觉得嘴唇很干，好想痛饮上两口，他喃喃地说道：这时候要是有壶酒该多好啊，可惜酒壶早被海珠打落海里不见了。正想着，破军突然觉得左侧有什么东西飞来，下意识地伸手接触看时，却是一个巴掌大的方形银酒壶，酒壶上雕着回首的麒麟和祥云，刀工细腻，麒麟的眼珠还镶嵌着红宝石。破军嘿嘿一笑，知道是郑提督给他准备的。郑提督喜欢精巧万物，连随身带的酒壶也出自名家手艺。破军饥渴难耐地拔去壶口的塞子，抿了一小口，两眼放出光来，这不正是老杨头酿的酒吗？郑提督也双剑入鞘，他滴酒不沾，这酒壶就是为破军准备的。郑提督对破军说道：知道你爱这口，我出发前也给你备了一壶，准备啊在你回航没酒喝的时候给你的。破军大口大口地猛灌了两口，这才觉得浑身力气都回来了，幸福地伸了一下懒腰，躺在海珠背上。青年破军的幻影渐渐淡去，郑提督睁开双眼，巨大的海王还在眼前咆哮，四周黑沉沉，什么也看不清，只有借着老僧们留下的星星点点鬼火，还能看到呆呆站立在远处的剑门。郑提督心中想着，这是我一个人的战争， 要是你也在，该多好。 忽然，一团红色流星划破黑暗，朝着海王飞去。 嘿，我们上！ 破军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那是他青年时代的声音，充满朝气，斗志昂扬。郑提督愣了一下，随之精神一振，手中的娥皇女婴发出嗡嗡的鸣叫，青年时代的勇敢无畏似乎又回到他身上。郑提督将双剑交叉举过胸前，用力向两边一分，发力跳到空中。孤独的黑色流星拖着长长的尾迹，划破佛岛上空的黑暗，朝着海王飞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每天中午1:30到2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Could shake your